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所以我要上路了，就是各位路人请小心。 对对对。到时候拿到驾照的时候要先公告一下大家，说就是大家路上齁记得注意看一下。我又在喝花精了。 花精。 对。专属花精。 笑死。 好，今天欢迎大家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我们上礼拜有讲到坊间的心灵疗愈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在那个之前我们 EP10 的那个纪念抽奖活动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在下面留说希望我们可以聊直销。你不觉得就是直销很像一种邪教吗？ 直销很像一种邪教哦，怎么说？ 就是他们有一种很邪教式的组织领导，有一个在这个成功体制之中非常卓越的一个人，作为有点像教主或是标杆类型的人，然后他们也很、他们也用他们自己的话术在控制他们的下线们，然后告诉他们的下线们说，那些来规劝你的朋友们都是没有梦想、没有进取心的人啊。其实这就让我想到我以前大学的一个同学，我要叫他叫什么呢？叫小明好了啦，虽然他不是叫小明。对，就是小明本来是跟我们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就是算蛮好的朋友，然后就是他算是家境没有很富裕，所以说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几个朋友，就我跟阿哲他们什么之类的。讲到人名了，没关系。反正有一个，就我 那也是绰号，反正也是绰号， 对，都是绰号。反正就是我们这一团人，就是很 cover 他，就是也对他蛮就是 support。就是他如果今天说他需要打工什么的，然后所以没有办法去做团体报告，就是我们一路上以来都是算是罩着他，就说哦，没关系，那你去工作，毕竟你要赚你的生活费，是吧？ blah blah blah。然后他大概到了大二以后，就开始加入了一个。直销团体，其实我们一开始没有意识到他是直销团体，我们是过了一段时间发现这个人的个性怎么开始越变越奇怪，他的行为跟他在 IG 上面 po 的文章越来越奇怪了。就是他会 po 那些没有看起来就是没有经过食药署检验的那些保健食品的文章，然后开始就是他的 Facebook 上面就是充满着那种正向人生啊、被动式收入啊、财富自由这种话语，然后就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就变了，他就变得很摆烂。然后就是有那种，就是当他就我们这些平常在课业中就是支援他的人，就慢慢的被他看不起。奇怪，就我们明明是支援你的那个人，变成我们被看不起是傻小。然后在他口中讲的 看不起你们哦。 对啊，就觉得我们就是庸庸碌碌在替我们将来就是庸庸碌碌要替人家打工，然后赚死薪水的那群人嘛。对，然后当他每次谈起他的那些伙伴们，那他的团队的时候，他就会眼中充满着光芒，好像他们很屌之类的。反正就是这个故事就让我想到，就是传直销，某些传直销，当然我们不否认有些直销是还蛮不错的。那传直销某种程度上跟邪教一样，其实他改变了一个人的个性，或者是说。我也不知道，搞不好小明本来的个性就是这个样子啊。 而且直销的那一些人是不是他们有点太过于热衷，那个热衷已经有点过于极端，然后已经过于投入这件事情到是非不明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留到我们后面讲直销，不只是直销啦，就是邪教的核心跟本质是什么的。但我觉得我们这边必须要先下一个简单的定义，就是到底直销是什么。那其实我自己看了一些资料，其实虽然说我们还是还蛮常，或者在我们在日常生活或者是说媒体之中还是很常看到邪教这个字眼，但其实我们仔细去看邪教的定义，它其实是 很困难的，因为它是非常主观性的。现在多数的话，像日本的话，那日本就会使用新兴宗教这个比较中性的字眼作为代替。我们为什么会讲说邪教其实是个主观性的字眼呢？因为譬如说像ISIS 啊这种极端伊斯兰主义的人，就会认为说，哎，天主教啊、基督教他们是邪教。但是反过来，像我们来看，我们就会觉得伊斯兰国就是一个邪教组织嘛。但是即便邪教的定义是很主观，但是还是有人试图将邪教定义成是他透过宗教或者是说其他的文化手段来进行他们反社会的论述，然后并且透过就是对他们的信徒啊或是组织内的人成员进行精神控制，来强迫或是诱使他们做一些危害社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一集里面暂且先使用邪教式组织这个字眼，听起来会比较中性一点。 哦，就等于是说我们不要太快的就是定义说他们是邪教，我们就邪教式。 对，因为就是有些因为我觉得就像譬如说像台湾比较著名的例子好了，就是宋七力或是日月明宫这两个案例好了，其实像宋七力分身这件事情，你要讲他是邪教吗？他其实没有符合就是很严谨的邪教定义，因为他没有宋七力顶多就是诈财而已，他没有胁迫他的信众，或是他没有诱使他的信众去暗杀或是去做任何的反社会的事情啊。但日月明宫就是我们前几年很著名的那个日月明宫，就是好像害死了嘛，是不是那个事件？ 对，他就是他妈妈很信仰那个教，然后到就是那个宗教让他好像以为他的小朋友是有吸毒，所以他好像就是会虐打他，然后让小朋友就是他好像高中吧，然后有点到是那种虐待饿死的那种。对对，所以他小朋友是死掉的， 就觉得他儿子可能是有什么邪灵附身啊，所以说为了 把对，为了把 恶魔给驱逐出去，我们必须要让他受苦。但其实我们就仔细看日月明宫这个案例好了，这个是信徒自己个人的事情，所以事实上整个教他们那个日月明宫这个教主或是他们里面的组织成员并没有强迫或是胁迫这个信徒去做伤害他孩子的事情，所以你要讲日月明宫是邪教吗？好像也没有这么的斩钉截铁。但是比如说像日本八九零年代很著名的由麻原彰晃率领的奥姆真理教啊，或是阿桃等下可以分享那个琼斯镇的案例，美国琼斯镇的案例其实就是蛮符合邪教定义的。 哦，就是他其实最后那个宗教最后他其实是有一点犯罪间接性或者是直接性的让人有危害生命危险安，就是那什么危害生命安全的，其实就会比较符合邪教的定义。 琼斯镇的案例是怎样啊？ 琼斯镇的案例就是他其实也是会有他其实就是他是在美国的一个州，然后呢他其实他在南美洲，然后在一个小镇，然后就叫做琼斯镇，然后他其实也是有一个宗教，然后他不知道用了什么样子的方式跟说辞，让就是接近100他这边是写908具人，就908个人他们一起我们没有办法当主播，好，反正就是这908个人他们一起集体自杀，他们好像是喝下一种叫什么氰化物的果汁，然后里面有300多个人是小朋友哦，而且他们都是自愿自杀的。我觉得这很恐怖 真的蛮恐怖 的。对啊，就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宗教可以让这些大人们然后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一起去自杀。对啊，我觉得这很可怕。 像你刚才提到琼斯镇这个案例很有名，像还有我刚才提到那个麻原彰晃的奥姆真理教也是他们在东京的各个地铁之中有释放沙林毒气，就是进行恐怖攻击，然后甚至还有对还有就是组织自己的武装团希望可以就是政变，然后获得日本的统治权。这其实就真的是蛮符合我们在讲的邪教的定义，但是以我们普遍目前在现在在看的话，好像很少有案例可以就是很符合这么严谨的邪教的定义。即便说像我们现在可能在 PTT 啊或在什么地方会把台湾近年来最有名的紫衣神教视作为是邪教，但其实 我个人是觉得他们蛮聪明的，因为他们的事，他们所做的事情跟他们的宗教哲学，其实从来没有为了壮大这个组织或是维持这个组织而做出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 嗯哼哼哼哼 哼，嗯哼， 对， 对啊，大家就靠背归靠背，但你还是对他没皮条，而且你知道，就是妙禅，刚我讲出来了，我干我会被业力引爆。 没有啦，我觉得你讲紫衣神教其实就很明显啦，因为他们都穿紫色衣服啦， 对 不对？对 啊，对了，好了，而且我们那个 IG story， 那么 IG 的 post 下集预告，他直接放他的仪式。虽然我有帮师傅打码，我也有尊重，好，我没有谤佛 ，OK。对，而且你知道他超屌，他有一件超屌的事情，就是你知道他有出信用卡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跟妈祖一样嘛，对不对？就是捐钱，专门捐钱还是什么的，会用那个信用卡。 他跟没有没有，他跟那个他跟元大银行合作一张元大如来卡，然后就是好像是每笔消费会1%2%，就是回馈给就是他们的紫衣神教的基金会。然后、 哦、所以不是回归到自己身上哦。 没有没有，对对，没有没有。然后每个月好像会自动扣款2000块，就是缴会费。 哈哈哈哈哈！怎么那么可怕、啊？ 干超强啊，超强！而且我觉得他除了就是跟金融业合作很屌以外，他最厉害、最最最最最屌，就是我觉得他把宗教变成学校社团。我相信，我们听众应该多数可能学校里面都会有一个社团叫如来实证社。 嗯，哎、欸，我跟你讲，我以前研究所就有这一个社团。 哎、欸，你讲来听听。那你有认识的？ 对，而且。我跟你讲，就是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一个宗教，就是因为我念了研究所，然后里面有这一个社团，然后就是某一天下课的时候，我研究所的同学真的就是找了我们一群，那时候其实我们才都一年级，所以其实大家也都还没有到很熟，然后我就是因为那个朋友，我才知道说哦有这个宗教，然后那时候还觉得只是有点可能像是那种什么佛教啊，或者是。那种什么法鼓山那类的组织这样子，然后那一天那个同学就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宗教，就说他参加了这个宗教之后，心情都平稳很多，然后就是念书都静得下来，然后就有一种那种考试都考100分，就是你知道， 听起来跟那个撒尿牛丸一样，自从吃了撒尿牛丸以后，我每次考试都考100分呢、啊。 他真的意思就是这样，就是说他心情都很平稳，然后可以静得心把书念进去，然后真的考试都考得还不错这样子，然后就问我们有没有兴趣参加，然后他那时候邀请我跟另外两个同学，然后那一天他们好像就说什么有一个什么新生欢迎会还是什么的，我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就是找我们去啊，那一天刚好我不行这样子，我那时候还觉得有点可惜哦，我想说错失了一个真的，因为我那时候 错失了一个与佛结缘的机会。 不是，我那时候是想说错失一个可以跟研究所同学们一起 do something， 你知道，因为那时候总是很需要一点人际连结跟支持嘛。然后就是如果说有一些聚会没参加，会很担心说自己会 miss 掉什么东西这样子。 小 了可是跟佛无关这样子。对，那总之后来我就没去，然后隔天的时候我就问了那两位同学怎么样，然后那两位同学就说，他们就是面有难色的跟我讲说，就这样面有难色的摇摇头，然后就说那个宗教他们觉得蛮怪的，然后他们去其实也是因为看在我研究所同学的面子上，然后 他 就说他们去，他们那时候没有缴。可是他们去的时候确实真的是有被要求要缴那300块，就是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们两个同学一起去，对不对，一进去会有他们里面是讲什么师兄还是师姐嘛，反正就是里面的人，然后会把他们两个带开 啊， 就不让，对，他不让他们两个一起，而且你知道这个方式去真的很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路上遇过有一些卖医美产品的，卖美容产品的，他就会一直拉你，然后我 就 是名字我就不说了，但是反正他们的手法跟套路就是，如果你是两个好朋友，他们都会把你分开， 对，就是削弱你那一个拒绝的那，或者是想要离开的那个力量，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可能三到五个人围攻你一个人，然后就会开始说我们有多少多少活动，然后参加这个活动有多好多好，然后会帮助你消业障还是干嘛的。然后他们如果就礼貌性的拒绝，就是好好好，那我会再看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一直说，那你要先缴300块帮你留位置还是干嘛吗？然后也一直不让他们离开哦。后来是我研究所的同学，他比较有 guts， 他是真的很生气，就说我真的要回家了，他们才让他走。对，他是很生气的说， 干超扯欸。 对啊， 我觉得他们，但是你说很扯归扯，但他们真的很聪明，他们很懂欸。 对啊，就是我觉得他们是有一个 SOP 跟套路的，而且你知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录这个，我就想到就是我还有一个朋友，就是在求学阶段，其实毕业之后我们其实都没有什么联络。然后后来某一天我也收到他的讯息，他就找我出去吃饭，然后我就想说哎，还蛮不错的，然后就是一个很久没联络的朋友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就约出去吃饭了。然后就是吃饭聊了没有十分钟，他就开始也是在跟我介绍，就跟刚刚我们讲的是同一个宗教，他就跟我分享说这个故事这样子。他就应该是这样讲，他一开始是先问我说什么时候有空，问我要不要去参加他们的活动。然后因为我已经有前一次的经验，我就知道说哎，这个宗教是邪教式的宗教，所以我其实也没有很我个人没有很苟同啊，也没有很喜欢。但是基于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当然不可能跟他说你这个是邪教或怎么样的。对，但是我就很好奇，那他是什么样子的机缘之下加入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那你记不记得就是有在就是我们在某个学期，然后他消失了一个月这样子。然后我就说记得啊，然后他就说因为那个时候他爸过世，然后我就说哦对对对，那时候班导好像还有就是要大家写卡片给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对啊，那其实那一个月他都在处理他爸的伤势这样。那其实他就说他那一个月都哭不出来，可是他心里是非常非常非常难过的。然后就是好像那时候的老师也有帮他安排去辅导跟諮商吧，对，但是他那时候也就是不太愿意跟面前的那一个辅导老师还是心理师，我也不是很清楚，但反正他就那时候不是很愿意说，然后也哭不出来，所以好像也没有谈个一两次就这样不了了之。然后就在某一天有一个机缘，就好像是不知道里面的师姐还是谁就带他去这个地方。然后那时候他们好像就是一个团体吧，然后大家可能就拥抱他吗还是怎么样，还是 touch 到他的手，就反正不知道哪一个点他就突然崩溃大哭。就是在那一个当下，在那一个 moment， 他就整个崩溃大哭，然后他就是觉得说，哎，那个感觉是让他很舒服的，他觉得有一种释放，所以自此之后他就很相信这个信仰。对，而且你知道这个宗教真的，他们就像你刚刚说，在学校成立社团之外，他们其实会用学校的场地去办很多的活动哦。现在还有没有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他在学校办这些活动，第一是他可以招募，很方便招募很多学生年轻的人加入之外，再来就是他的场地也许是比较便宜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就是他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让外界对他的那个防备心跟那个害怕的程度是降低的，因为他把它包装成了一个健康无害的学生社团嘛。 哦， 对 ，OK。 嗯， 是这样。 我觉得他们这些团体，因为 我其实还蛮好奇，刚才你那个朋友说他在那个具体的被拥抱的过程中，到底什么东西产生，什么东西改变，我其实是蛮好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这种邪教式的组织，他们在对他们的信徒或是对于组织内管控有个很简单的操作原则。第一，他们会去置换你生活中的目标与你的核心价值，就你比如说你就会变得说是你的生活目标就是以 以回应教主教宗或是教义的期待为你的核心目标。 嗯哼， 就你的重心不再是放在你自己的身上，而是以宗教为主。 嗯哼哼， 再来就是他们会用教友来取代你的日常的同侪亲友支持这件事情。 嗯， 其实就有点像是说，他们一开始接触你的时候就会把你分化嘛，这其实也是一个类似的手段的应用。因为 当你是两个人的时候，你比较会有两个跟你可以信任的人讨论说你对于这个新过来的一些教义或是知识的时候，你要不要接受，你要不要反驳， 对， 你要不要思考一下。但是一旦你被分开， 你被取代的时候，你周围它其实很像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同温层，你的同温层都是一群师兄师姐的时候，你 很难去思考这个泡泡以外的东西。然后而且他们会就像我刚才讲，就是你的生活目标已经被置换掉了，所以你对于自我的认同感你会降低，你对于你生活的信心不再是来自于你自己，而是来自于教宗与教主。然后他们在降低你这个认同感，并且恐吓你来让你不离开。如果你有心想要离开的话，然后你刚好生活中碰到什么很衰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把自己吓得不得了。其实这个现象就很像我们上一集在讲说命理或是一些玄学星座啊，它里面的一些穿凿附会，你自己吓自己，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 就是他把那个归因是放在就那个连结，他把它连结到就是哦，我就是因为没有好好信仰，或者是说没有好好捐钱，我才会碰到这个衰事。但是其实也许是偶然刚好发生而已。 对，就像我们在讲那个紫衣神教，他最有名的一个字眼就是业力引爆嘛。除了就是吸附感恩师父赞叹师父以外，他最有名的字眼就是业力引爆嘛。业力引爆是什么意思？业力引爆事实上在他的逻辑里面，就是因为师父是一个就是在现世已经成佛的神嘛，然后师父会为他的信徒就是吸取他们的业障啊。啊，但是你如果要离开师父的话，师父替你吸取这些业障就会回到你身上啊。你一时之间承受太多的业障，你就会业力引爆，所以你可能就会发生车祸，或是家人出什么意外之类，这种看起来很像在威胁你恐吓你的那种事情。 欸，他那个业力引爆这个词真的是从他们那边自己这样讲出来的？ 我觉得应该算是他发扬光大的。 哦，因为我其实一直觉得，一个宗教如果拜一个活人，我觉得很怪。就是你看，我们以往我们不管是天主、基督，还是佛教，还是道教，其实我们拜的都不是一个真正的活人。 嗯， 对不对？就是他过去到底存不存在是不可考的，像妈祖，我们也不知道嘛。 嗯。 虽然说有说是什么林默娘，但是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回推嘛。 嗯， 但是你说像那个师傅，他是一个真人，我觉得很怪。而且就我觉得有人会 enjoy 那种，我觉得这个人也有点变态。 你说 你不觉得吗？ 你说 enjoy 作为这个教主或是神的这个姿态吗？ 对，就 enjoy 被那么多人崇拜，然后 enjoy 被别人这么的喜欢吗？他是不是有这种需求？ 但我觉得其实蛮多人都这样子的吧。其实你看很多网红也都有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欢他的样子啊。 哦， 但我、 欸、会不会 但我没有要在这边把网红跟邪教教主做一个联合，大家不要过度的滑坡。我们怕被干。 你怎么知道我真想要接这个话？ 这个洞挖得很厉害。对， 好吧，没有啦，我只是真的觉得去拜一个人很怪，就是我也不知道。而且其实像你刚刚在 但我这边必须打断你一下，他们不觉得自己是人啊。就是你像你看你在佛教或是天主，你拜十字架或是基督像或是佛像，或是像那个伊斯兰他们拜图腾好了，阿拉这种东西。但是紫衣神教没有在说师父是神啊，师父是人啊，师父是神啊，他只是有人的形状而已，他是神，没有人说他是人，你知道吗？即便大家看到他已经就是糖尿病很严重了，那个手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开劳斯莱斯，但是大家都还是认为他是神啊。 啊，真的是不能理解。 或是那个前阵子我丢给你看那个少龙啊，就是唱歌可以疗愈世界的少龙。 你说牙齿出一块那个， 感觉很靠北。对啊，就是少龙的信徒也不觉得他是人啊，他是神啊，他是五教共主。 对不对？ 我跟你讲，你在传少龙给我之前，我不知道少龙是谁，因为我我看了之后，我真的觉得有够瞎的，还是什么仙女班，我真的觉得弄了，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我看了我就觉得很想吐，而且很想要拿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榔头还是什么，把他的牙齿敲回去。 看你这只是在做人身攻击而已。 没有，我真的就很想吐耶，而且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就是他们如果真的用这个方式练财也就算了，然后还练色，我会觉得这种人真的是良心何在。 但是骗财骗色往往是两面一体的，这很正常，在邪教里面 啊。那你觉得那个紫衣也有这种情况吗？ 你在挖洞给我跳吗？我不知道， 还是不好，还是不好说， 不好说，不好说 啊！好恶心哦，怎么办？我真的觉得，啊，天哪！我真的想到就觉得有点不太舒服。嗯，好吧，因为你刚刚讲到说他们采取的策略嘛，那其实我就有想到之前那个 Netflix 上面有一个影集叫做《流行大百科》。欸，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如果听众如果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就是他每一集都会有不同的主题，然后他其中有一集就在讲到那个邪教，然后他就会去介绍说为什么大家会去这么的 crazy， 这么的信仰这个邪教式的宗教。然后比如说像你刚刚讲的他其实就有讲的三大共通点啊，就是比如说他的可能是他的 leader maybe 是有一个魅力而且是独裁的人，然后或者是说就像有一种形式的思想灌输计划，然后再来就是信仰的那个人他可能是正好面临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然后在他的心灵或者是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可能刚好是很脆弱的。然后因为他其实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当我们人们在比较脆弱的状态的时候会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或者是新的观点。你不觉得这就很像我刚刚我分享我那个我朋友他爸爸过世的事情吗？ 嗯， 因为他那时候爸爸过世其实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冲击，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可能也许他是很迷惘，就像上礼拜我们录的，当我很迷惘我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其实我也会去找一个信仰，找一个方式让自己心会比较安定下来，只是刚好他遇到的是那一个宗教，那我去的是行天宫，我就觉得对，我就会觉得说哇真的是 对，我觉得像阿桃或是听众有一些可能会觉得说诶，但是这个东西这么扯诶，就是你怎么会这么扯的去相信这个东西，即便是在这么窘迫的情况下。但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思考一下，你今天泛舟的时候，你跌下船了，那你没有穿防护衣，那你在那个湍急的河流里面四处的游走，这时候飘过来一个浮木，你管它是什么东西，你一定都会去抓住它的。 对， 那只是可能有些人比较衰一点，就是刚好他这个浮木抓到的是一些不太正派的邪教式的组织，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样子讲起来，其实不能去笑或者是说去怪罪那些信仰的人，他们我们不能说他们很笨啊或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是那个 leader 的问题，因为他懂得去运用人心的那个脆弱。我觉得 就像、 啊、 没有，你先说 哦，没有啦，其实我只是想说像上礼拜我讲去那个行天宫嘛，我不是去求签吗？其实在那个在我其实在描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有情绪的，因为我那个时候状态很低落嘛，然后我又经历了一个很不好的经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很想哭的。对，所以我想对那些很相信不管是哪一个宗教或者是邪教是宗教 的信徒们来说，我相信也是。 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在讲这个情况，像师父紫衣神教就有一个很著名的那个信徒，就是江淑娜小姐嘛。你知道江淑娜是谁吗？江淑娜就是江蕙的妹妹。那、啊、其实当然有些阴谋人会在指说哦，她其实跟师父是有分层的，就是他是师父的股东啦、啊，就是他配合他演戏之类的。那我觉得姑且不论这个假设是不是真的，今天我们假设他真的就是相信师父好了。其实如果是知道江蕙姐妹的人生的人， 大概都很难去批评他了，因为这两个孩子，这两个人七八岁年纪很小就出来闯荡，就是出来卖唱，一辈子都过了坎坷，然后颠簸。我觉得他在晚年的时候找到一个他相信的人啊，然后这个是、这个宗教暂时没有让他去做什么太坏的事情，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了。 对吧？ 因为他可能就真的就是需要一个浮木啊，刚好这个浮木现在被他抓到了，那我们只能恭喜他嘛。而且你说你说如果你说江祖娜跟个白痴一样在师傅前面抖来抖去，超自然震动好了，他给师傅的钱，他给师傅的钱不是从你口袋里抢过来的、啊，他自己的钱嘛， 就他自己心甘情愿， 对吗？啊，在他为了师傅或是师傅要求他去做更多我们更没有办法接受以前的事情，至少在我自己的逻辑里面，我觉得可以接受了。 哦、就是至少某部分，虽然我们看起来外界的眼光看起来是在敛财，可是至少某部分他们还是提供了他们浮木或者是救生圈的一些功用。 对，这是个供需嘛。我觉得就像台通有一集在讲说，就是有一些出外打拼的孩子回到家里面，发现就是爸爸妈妈去参加什么奇怪的电疗的那种专案啊，或是被骗钱那种。他我记得晨晨就讲说，你不要太急着摆出你是好儿子，然后批评他们说你怎么那么智障，就你平常都没在理他们，你平常都离家这么久，然后你好像一回来就忽然变成你是全世界最孝顺的孩子一样，这其实是蛮不厚道、我觉得我们要换位思考、我觉得我们这个频道在讨论很多有争议的议题的时候，我一直都在鼓励大家要换位思考。 了解。这么说好像，那这样我们还要继续讲下去吗？ 可以啊， 讲的这么温暖， 我觉得是站在信徒的角度来看，但是我觉得站在就是传教者的，就是创立宗教的这个角度，我就想到，我一直很喜欢，就是佛经里面有个故事，就是我好像上礼拜有在 IG 的 story 里面有分享过，就是佛教在所说的末法时代这件事情。末法时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佛陀要涅槃以前，就是大魔王来到他的面前威胁他，跟他讲说，等你涅槃之后，不管你的佛法跟你的僧人多么努力的要把你的佛法给传下去，在你的末法时代的时候，我会让我的魔子魔孙们穿上你的袈裟，混入你的寺庙里面，传达错误的法给世人。 什么意思啊？涅槃是什么？ 就是佛陀在嗝屁以前，要成佛以前，离开这个世界以前。 这个是佛教的故事。 这是佛教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魔王跟他讲说，他会让他的底下的那些恶魔们，在末法时代这个时候穿上袈裟，然后打扮的像僧人一样混入寺庙里面，传达错误 的思想给这个世界的人。那其实就很像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些邪教、你看他们东凑西凑， 东摸一些奇怪的学说，然后事实上是他们没有在传授正确的知识，没有在传授正确的哲学给大家，只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已，他们不配叫宗教了，讲实在话了。 哦，那你喜欢这个故事的什么？ 我喜欢这个故事就是他很写实啊。 OK， 所以你觉得他们是其实是魔王披着僧侣的袈衣？ 我觉得我觉得这边讲魔王或者就有点太神怪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群就是本性不 邪魔歪道， 本性不纯良的人在包装了自己是正统宗教，或是宗教本身就是要劝人为善的这个外衣，实际上是在满足自己的私欲嘛。 OK， 了解。而且你不觉得他们这种宗教还有也有一点情绪勒索的感觉吗？ 对， 就是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那个情绪勒索也许有可能是利用你家里面的人，我不知道，可能 maybe 里面的信徒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人生病，然后可能也许师兄师姐是说，因为你们的业力还怎么样，所以要他诚心的去拜，还是诚心的去捐钱。那如果你现在想离开了，或者是你不捐钱了，那你家人的癌症一定会在扩散哦，或怎么样的。可是其实癌症本来就很容易复发或扩散嘛， 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或者是说他们在， 而且我在那个内。我就要跟他插一块、就是你刚才那段他还有在下面还有再加一句话叫做因为就你离开他们可能会扩散啊，他们离开都是你的错，所以你有罪啊，你有罪，你要向教主忏悔。 哦， 对 啊，我现在完全懂这种情绪勒索，因为跟我上一份工作超像的，对，就真的，我跟你讲，这真的超可怕的，就是反正你离开就是你的错啊，那后面发生什么事情真的就是你的错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靠，关我屁事，我才到一个礼拜，对，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我这种感很像哎、欸，然后可能他们那里面。整个内部的氛围可能是很好很紧密，然后紧密到会让你喘不过气的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以前那个我刚跟你讲爸爸过世的那个朋友，他就是一直跟我讲说里面的人有多好多好多温暖多接纳，再也找不到一个无条件接纳他的地方。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害怕。 我觉得这种类似乌托邦与天堂的这种组织内的氛围的形造，真的就是我们这种邪教式组织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啦。我觉得其实不只是邪教式组织，搞不好其实很多宗教也都蛮希望可以塑造出这种很紧密的关系嘛。那其实直销也很像啊，直销一方面给你一个很正向对未来的愿景，然后用所谓的成功卓越来绑架你生活的核心目标，然后再用。再把大家分为团队，用团队的这种团队方式来不间断的干预你的社交生活。 就是切断你跟外面的人的连接嘛。 对。 就像你一开始说你那个小明他瞧不起你们，等于是说他觉得他已经跟你们不是同一个团体了。 对，他觉得我们跟他不我们配不上他，我们不是那个 level， 我们只是庸庸碌碌的凡人而已嘛。 你们是社畜命。 对，我们是社畜。我们没有办法像他一样三十岁以前就是退休，然后 财富自由这样子。 财富自由这样子。 哎，那他财富自由了吗？ 没有啊，没有。而且你知道米哥很靠北，因为小明以前有在他的桌上还是什么贴一张便条纸，就是写他可能几个目标。 对。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有30岁以前退休这件事情，然后小明又把他拍下来。那张照片拍下来， 米哥拍下来、 对，米哥拍下来，不是小明，米哥把小明那张便条纸拍下来，对，然后就是现在偶尔还会拿出来 笑一下，不太好了，对吧？你像直销团体就是这样子啊，他们一样是在信仰一个伟大的存在嘛，就像我们讲新皮肤 New Skin 哈，就是什么蓝宝石主任、绿宝石主任，然后最高级还有什么寰宇领袖，哇靠，这名字很屌，很中二哎，寰宇领袖是啥小？对啊，反正我觉得我觉得就是，直销团体其实就真的跟邪教式组织非常非常的像啊。 好，我因为我看到你，我记得你那时候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你是说你喜欢佛教是不是？ 我觉得佛教多一点了，相比于其他的，不管是正派不正派的宗，因为我觉得佛教它毕竟来说，它算是蛮要求你自己把你自己做好就好了。 因为我自己 没有，就是虽然说它有观世音菩萨或佛祖或什么什么药师如来，但是它终究是相信你自己，就是人人都有机会成佛啊，你成不成佛的关键在你自己身上。 因为你讲到佛教，我就想到那个我自己很喜欢圣严法师 啊，法鼓山的。 对，就是相较于啊，这样讲出名字好吗？就相较于那个 佛光山、啊、 那个是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那个大楼的 哦，你说那个 建筑物的。 宇宙大抉择， 两个字， 宇宙大抉择。 宇宙大抉择是什么？ 宇宙大抉择就是就他一个水晶雕像啊。 是哦， 我觉得各位听众可以去找去查宇宙大抉择，哎，有些很靠杯的网络名，把它改成宇宙大懒觉，糟糕杯女，你继续讲。 好，没有，因为我个人是就是在台湾目前比较让我觉得比较幸福，或者是让我诚心尊敬的这个人就是圣严，而且我小时候有。去皈依，就因为我爸以前卖素食嘛，就是素是那个不是那个麦当劳的那个素食，然后 谁都白痴的。 哎，我以前就分不清楚啊，我小时候就分不清楚。 哦，我们现在就在聊这个，谁会跟你聊胖老爹啊？好了，你家在卖素食？ 对，然后反正总而言之，那时候我爸就有带我去给那个圣言皈依，他帮我，他亲自帮我挂项链。然后后来那时候小时候不懂事，只是觉得说哦，这个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还是什么的。 圣言本人吗？ 然后后来长，对，圣言本人，他那时候已经很老了。对，然后后来我长大之后，我就觉得哇，我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就是我看了这个人的一些事迹，或者是他讲的一些话，我觉得很感动。包含他要临死之前，他不是是患什么肝还是肾吗？然后他就拒绝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已经活够久了，他不想要再浪费。他觉得这个应该要给下一个。有真的是比如说年轻的人，所以他后来就这样自然的死去。我就觉得哇，我觉得这才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说，这才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人。不像可能像你讲那个什么糖尿病，然后还走，就是他可好像不是说什么医生是他的信徒，然后他还插队去看医生什么的吗？ 是，还有这种八卦，还有这种八卦。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就觉得这值不值得尊敬，我觉得从这些小事情，我会从这些小事情跟小细节去观察啦。 而且我觉得圣言，你看我们即便说我们大家都很尊敬他，但是我们都没有把他当神看。 对， 即便是一个我觉得当你真心的去如此的尊敬一个人，欣赏一个人的时候，你反而有可能不会把他当神看。就是我觉得套句一句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但是有没有看？但就是《死神》这部漫画，你应该没有看吧？ 啊，我有看过。你是那个《死亡笔记本》吗？ 不是啦，《Bleach》死神啊，就是有斩破刀的那个死神。死神里面有个死神里面有个很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反派叫懒懒啊。懒懒曾经讲过一句话，懒懒就讲说，憧憬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情感，或是说崇拜是距离理解最遥远的情感。这句话就是就讲得很对嘛。你看你对于师父或是对于其他的邪教士组织的领袖这么的崇拜，你了解他吗？你其实不了解他，你只是陷入你自己的幻想之中而已。但是相反的，像圣言大师这样子的人，就是一个我们就会觉得他是人，他不是神吗？ 对，而且他很注重教育，也很喜欢小朋友。因为那个时候我听我爸说，他那时候体力还可以的时候，他坚持皈依的项链他要一条一条挂给小朋友，所以我那时候才有机会被挂到，因为我是小孩。啊，他就对大人可能觉得啊都已经污染了， 没机会。 对，所以我就觉得啊好感人哦，就是他真的是我很尊敬的一个人。 嗯哼， 对。 我觉得我觉得像虽然我们刚才一直在把就是邪教式的组织或是邪教式的思维应用在宗教或是信仰这个程度上的讨论，但其实邪教的情况也不只是在宗教或是传销，就是政治上也是嘛。像忘记是2018年很有名的那个，你知道赤烛有个游戏叫还愿吗？就是做反校 命。我知道， 对吗？那赤烛的还愿这个故事我就不爆雷了。简单来说，他就在讲说一个封建迷失与错误信仰如何导致一个美满的家庭家破人亡的故事。 嗯哼， 对。然后因为他比较有名的事情就是他，因为他在第一个版本里面有一些偷渡说习近平是小熊维尼这种标语，很小的标语，我都不知道大家怎么发现，大家他妈超强的中国网民真是牛逼。然后所以他在 Steam 上面很快就被下架了。那我觉得我看到有一些小粉红会他会留说可惜了一个好的游戏，我很喜欢这个游戏，可惜你偷渡政治言论，所以我非常非常生气啊。因为我个人是对这个故事共感很深的，我很喜欢这个故事。那其实女主角杜美心，就是她其实他在游戏里面死了一次，然后他在现实世界又死了一次，因为被小粉红们检举到下架嘛。他死了两次，一次是被他封建迷失的爸爸给害死，第二次是被封建迷失的中国人给害死。我觉得这种就是邪教思维或是邪教崇拜，它不只是出现在中国啦。我觉得大家不要就讲说只有中国才有，台湾也有嘛。在台湾，不管你对就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或是时代力量或是4%，都是这个样子嘛，就是。邪教思维我认为很重要的东西是剥夺了你弹性思考的空间。 非常认同。 对，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政治，我觉得这边可能大家没有意想到，说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我会 聊到政治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早期，现在可能比较好一点，台湾人早期对于政治有一个非常非常错误的思考，就是我们一直以为我们在选圣人。 我们没有要选圣人啊，你要理解说政治人物的权力是来自于全民的分权，然后你每次的投票是你的政治参与，都是希望你可以让希望让台湾这艘船可以相对不偏离的到达你心目中的愿景。那所以说你要找的不是圣人嘛，因为每个人都是那个舵手，就像宗教一样，宗教只是辅助你而已，你没有，你不会因为信了、你不会因为信了师父而拯救，他只是辅助你，让你可以找到你生命中的重心而已。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游戏被下架其实会很生气，因为他们说什么偷渡政治这个言论，其实你如果把这个东西移掉，这个故事就不成立啦、对吧、 没有啦，应该是说没有小熊维尼，没有习近平是小熊维尼这个符咒，当然这个故事还是很好、但是他其实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在影射的东西是一样，因为在还愿的故事里面是爸爸盲目的相信了何老师，所以害死了美心。 哦，可是我觉得这个游戏的背景其实 而在现实世界里面、因为他这故事发生在台湾，而在现实世界里面也是因为大家盲目相信习近平是不能被批评的人，所以说这个游戏才被下架嘛，他就死了第二次、 OK， 对吗？ 了解，好 ，OK， 好好深奥。 我是觉得你有空可以去看那个直播啦。对， 看什么直播？ 就是还愿的游玩直播，我觉得很好看，它故事非常的棒，大推 哦。好， 画面也很棒。 好。 然后我觉得邪教士族的这个题目其实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虽然说 YouTube 你找得到很多在介绍各式邪教的东西，但其实他们都其实讲难听点，他们的东西都是 Wikipedia 上面找得到的。对，就是我相信大家对于邪教士族是真正好奇的是在于他们到底是用什么手段，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样的历程，把一个人从平凡的人变成魔鬼。那所以说我觉得在这边我想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我很喜欢的日本的 一部漫画，我上次就推了阿桃看，叫做异教主、就是异性恋的异、然后那个魔教教主的教主，异教主，它大概四卷而已，很快看完。阿桃好像看完两卷了嘛， 对，前两集， 对，然后看完之后跟我说他觉得他的心灵受到污染。 真的，我真的觉得有点可怕。我光是看第一章吧，那个叫章吗？ 对对对 对，我就觉得哇，很。 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就是心理从业者，我看的时候我其实是佩服的，因为我在看他如何操作，把一个人就是从正常人变成一个狂信者这件事情上面，我完全被说服。我看那些步骤，大概我就知道 ，OK， 他有搞头了，就跟少林功夫加唱歌跳舞有没有搞头一样，他有搞头。 哦，好哦。那如果说不想要这么重口味的话，也可以看看韩剧《救救我》，我觉得也蛮好看的。因为《救救我》那一部韩剧，它其实就是用韩国还蛮有名的，好像是什么新天地吧的这种邪教式宗教为背景去拍的， 就是前阵子那个韩国武汉肺炎大爆发的那个宗教。 哦，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啊、okay. ， 对。 好， 所以也可以看看。 好，反正对，今天大概就先这样子啦。那大家去，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异教主跟韩剧《救救我》。有什么？如果你有什么跟邪教，或是跟新兴宗教，或是直销有关的有趣故事，或是悲惨的故事，你愿意分享给我们的话，也欢迎就是去我们的 IG 给我们点赞，传一些私讯给我们，或是寄信到我们的 Gmail， 这样我们都很开心。那今天就先这样子，谢谢大家今天收听。杜星照正海景第一排，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拜婆， 拜拜， 感恩师父，赞叹师父，拜。